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蹭蹭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就这么提高效率啊？ 让你拿表，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添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着呗？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对，拿着这些表啊，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 什么叫会计室 啊？ 那会计室。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说实话了， 哎， 会计室在哪儿啊？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火又给我发出去了。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机构精简了， 客房就全没有了。 全改成办公室了。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哎，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还真够热情的。 这个就跟那个说，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谁给办了？ 俩人谁全没管。 得，这叫什么事啊？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他惦记那奖金呢。 来，添个胃口调查表。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就是啊， 这表怎么填呢？ 前边还是这内容，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增加什么了？ 后边问，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后边还有呢，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怎么样？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还得去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盖个大印。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着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我住在几号房啊？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先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哪间呢？ 9楼1号。 总算是住下了。 到了9楼服务台，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那就进去吧。 我不敢进去。 怎么了？ 这房间乱七八糟。 是啊。 哎呀，没人管呢。 哎呦，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哎呀，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啊？40几个人还少啊？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那还有30多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嚯！ 再加上2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嗨，全成干部了。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行， 自己打一打开水， 可以。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没关系。 去擦一擦楼道，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我修房来了。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3月5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我等不了。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嗯、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啊，这也太复杂了。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就是 我住了， 凑合住。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一件事情得麻烦你。 什么事？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嗯，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那就找餐厅科吧。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是啊。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啊，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嗯，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行啊，面条也可以。 你填个表吧。 哦，怎么还填表啊？ 我给你填，你说吧。 哦，那 几号房啊？ 9楼1号。 嗯，姓什么呀？ 姝马。 多大年岁了？ 43了。 什么职业啊？ 演员。 干什么来了？ 到这儿演出来了。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什么事这是？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嗯，还得层层批。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哦、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呵，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太麻烦了、哎、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这还找经理？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哦、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嗯， 张秘书 通知煮面。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怎么、啊、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哎呀， 啊，这样吧、 嗯、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去广州出差了。 我等不了这个。 等不了，这样吧、 啊、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啊、 不是，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可也行。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哦，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啊。哎呦，老马，老马， 什么事儿啊？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还劈呀、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多层饭店》。马季在这段相声中采用了传统相声中贯口的技巧，使得段子更加生动。好了，说到这儿呢，红酒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并且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十位的《一夜情歌》，希望您能喜欢。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黑夜来临的时候，又为你情思缠锁心头，托付着满天友谊的星斗，带给远方你我的问候。借着温热的烈酒，麻醉了颓废，忘了伤悲，还有你夜夜相伴在梦里，一直在给我鼓励。总围着月走，别笑我有爱无理相守，看透了喧嚣繁华之后，这世上珍贵是你的温柔。你是陈年的美酒，总让我长醉让我狼狈，你就是天使给我安慰，一直在我最心底。吃透了孤独的嘴，再也不愿去独自面对。拜拜拜，所有虚幻的梦，不如与你厮守每一天。多年受够了寂寞的泪，你的美浪费我心里有愧。这次回到你身旁，不再孤孤单单四处漂泊。多年来我已习惯了黑，可漫漫长夜无法入睡。来来来，向北最快的风，捎带我转眼到你身边。多年往事已化作流水，你却是不败的那朵玫瑰。浪子不变的生命中的只是你。